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晚上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我们来关注最新的电影。由帕夏·帕特里基执导，尚格·云顿、杜夫·隆格尔等人主演的动作悬疑电影《深海越狱》将于6月8号登陆国内院线。该片主要讲述了中情局特工惠勒莫名陷入一场战局，被捕之后困于深海的核潜艇中，并且在潜艇中遇到特工马克，两人在深海监牢中求生的故事。由美国环球影业出品的科幻冒险电影《侏罗纪世界2》中国内地定档于6月15号。影片主要讲述了在侏罗纪世界主题公园及豪华度假村被失控的恐龙们摧毁4年之后的故事。由李新云执导，王千源、袁姗姗、刘桦、周游、周云鹏联袂主演，沈腾特别出演的喜剧警匪动作电影《龙虾刑警》近日宣布定档6月22号。影片由真实故事改编，讲述几个非专业人士组成的缉毒刑警小队，为了监视毒贩而盘下了一家龙虾店，却不料生意火爆起来，他们只得一边经营龙虾店，一边搜寻线索，由此引发一系列惊心动魄而又妙趣横生的故事。接下来是旅游消息。距离俄罗斯世界杯开赛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记者日前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俄罗斯世界杯相关旅游产品已经进入销售的报名冲刺阶段，观赛团仅剩少量剩余席位，而随着世界杯赛事的带动，赴俄旅游也在世界杯期间以及接下来的暑期成为了出境旅游市场中最为火爆的目的地之一。以小镇名字命名的蔚善庄月季近日首次在第十届北京月季节暨2018蔚善庄休闲文化季开幕式上亮相，同时它也被选定为蔚善庄镇镇花，未来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种植。接下来的5个月中，蔚善庄将启动一系列休闲活动，包括花卉北京、月跑大兴、半程马拉松、月季杯足球联赛等等。我们接着来关注展览和图书。艺术动物园中国内地首展正在蓝色港湾举办，展览将持续到6月18号。北京图书大厦将打造智能化书城，目前转型升级方案已经确定。据了解，北京图书大厦将为读者提供自助查询设备和自助结算设备，读者仅用一秒钟就可以检索到想要的书籍，并且可以直接通过自助设备下单，使用微信、支付宝快速结算。黄永玉紫砂壶主题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黄永玉93岁的时候在宜兴画了140多把《水浒传》人物的紫砂壶，后来又增加了120把大小不一的，一共将近200把。安徽书画40年精品进京展将于本月的24号到6月3号在中国美术馆举办。2018年北京国际皮草时装展将于本月23号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本是有小雨天气，雨量不大，但足以使得地面湿滑，交通出行会受到一定影响，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明后天依然多降雨，但强度都不大，出行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 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 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有小雨，路面比较湿滑，晨练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16度到2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明天白天天空多云到阴，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2018年即将过半，电视剧荧屏好戏不断，古装历史都市剧样样精彩，不能少。要问后续谁霸屏，今日节目来揭晓。今天的演艺群会邀请著名影评人谢小虎和您一起聊聊近期热播的电视剧。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本节目奖品是由话剧《裁缝》提供的演出票4张，年度催泪之作《年轻视角》，聚焦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五味杂陈的情感背后蕴含了对于生命的感悟。5月30号到6月3号国话先锋剧场不见不散。本节目奖品由五剧孔子提供的演出票4张，该剧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他用华美的舞姿为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5月29号到31号孔子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演艺群会876微信公众号，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话剧裁缝、舞剧孔子，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影评人谢小虎，欢迎小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五月份，应该说是第二个季度已经过去一半了。 对对对。 其实说到了目前为止五月份之前的电视剧，其实今年变化蛮大的，我觉得。 对，今年的电视剧变化还是挺大的。我觉得电视剧从原来的这个给爸爸妈妈看，就是我们90后啊不怎么看，呵呵，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就是到了16、17、18年这两三年，我们整个的这个年轻观众开始喜欢看了。而尤其到了2017年跟2018年，我们电视剧市场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打开电视机几乎所有的剧颜值都挺高的，画面很好看，然后呢这个整个的拍摄水平、制作水平都很不错。 而且故事也很好。 故事也很好。 没错。我就举几个例子哈，就是我觉得2018年开年啊，应该以古装和年代剧居多哈。比如说像独孤天下啊，烈火如歌，还有三国机密啊，这都是前一段时间炒得比较火的。你就会觉得好像故事性蛮强的。 对。 跟之前的那种仙侠呀不大一样。 我打断主持人的讲话，你刚才说的这三个剧其实算是网剧 哦。 烈火如歌它是在浙江卫视周播的，但它其实是属于网剧，优酷提前拿的。三国机密是属于在腾讯播出的，它没有在电视台播出，它也算是网剧。然后这个 独孤天下 这个也算是一个偏网一点的这个剧，它也是在 画面太唯美， 对，它也是在腾讯独家播出的。就是每年的电视剧开年几乎都是以古装为主，但是主持人刚才讲了，也列举了这三个剧。但是我们这三个剧其实都没有在大一线卫视的黄金档正常的播出。 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收视率 还是蛮高的， 他们的点击率是相当的高，观众还是挺爱看这种、古装剧的。那围绕着主持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往年包括我们去年的时候是《三生三世》，就是这个 十里桃花， 就 在这个时间点播出的。 对对对，就是包括其他等等，都是一些大古装。但是我们今年在卫视的黄金档，这些大的古装剧都没有如约而来， 而反而我觉得都市剧好像占据了一个主要的平台。 对，就是古装剧，你看啊，我们特别期待的两个古装剧，一个是这个《如懿传》，一个是那个《八清传》，原来叫《赢天下》 啊，对，《赢天下》。 对，这两个剧呢，都因为种种问题，没有跟我们观众见面， 如约见面， 如约见面。 对， 他到底未来会不会来呢？这个还不太清楚。 我们再说一说哈、其实相比较去年同期，去年2017年五月份之前，如果你能想到的电视剧，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哈、什么是最火的？我觉得《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哈。说到了《人民的名义》，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刚刚小虎说到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还有就是 Angelababy 的《孤芳不自赏》，还有漂亮的李慧珍，包括《择天记》，鹿晗的《择天记》，还有《思美人》，《龙珠传奇之无间道》，这几部应该说是去年五月份最火的。那去年五月份的这个时候最火的，还有一部刚刚上映的，叫做《欢乐颂二》。这是去年的电视剧，大家可以看到哈，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跟今年。 对，就是正常的电视剧呢，我们把它分为这个3+1的这种类型，三个类型呢，就是第一，这个古装，就是从古至今，才子佳人，这个帝王将相都是人民群众比较喜欢看的项目，就是第一呢是古装剧，第二个呢就是都市剧。都市剧呢就是反映当代生活、人民群众这个现实的一些比较息息相关的一些剧。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某个领域的剧，你包括假如说是这个医疗的，律师的，或者说是政治的，或者是其他的，就这种题材也也算是一种 行业剧。 第三种呢其实算是抗战谍战统战。我把 抗战谍战统战 就是这一波剧呢算是一起。我们前几年一些抗战剧都是比较多的，但是其实去年的抗战剧还是比较 蛮少的， 我觉得一些卫视可能是播烦了， 大家也需要换换口味，换换脑子了。 对，然后3+1呢，还剩下来一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苦情一点的剧。假如说那个席星导演的那个《七妹》啊，《三妈两爸》啊，《小姨》啊，《二叔》啊，最近在央八播出的这个《娘亲舅大》呀，就是这，我们把它分为3+1的这种模式。这几个模式里面有观众特别爱看的，就是我刚才排序呢是古装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都市 情感， 都市情感，然后呢再加半行业，就是我把统称为都市叫都市情感。第三个呢是抗战统战，就是这个谍战，这个反特都称为一种。 对， 最后一个呢是 情怀剧。 我想把这个，一方面是社会效应，一方面是经济效应。其实我排序的是古装这个往第一个排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观众比较爱看的还是比较一些情怀的剧。就像娘亲舅大，或者说三妹七妹， 情满四合院， 阳 光 灿 烂 的 日 子，观众是很爱看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刚刚过去的，就是我们父辈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所以呢他们对那个记忆非常深刻。然后这个经济效益，其实我告诉你是前两个。一个呢是古装，年轻人爱看。 对， 年轻人爱看， 心甘情愿给他买单。 对对对，就是年轻观众，尤其是15岁到27岁之间的这波网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 主力军， 对这部分的剧就是情有独钟， 没错， 就爱看。其实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网站，这个像这个《节爱千年》，节爱千年大人啊，然后还有这什么我的皇帝陛下，还有等等这个什么厨神或者什么的，这些都是属于古装的这一批网友呢，就往这个方向走了。其实我很想表达这个另外一个意见，这是2017年到2018年或者是再往后发生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台跟网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之前我们做剧的时候，其实网站给的钱只占一部电视剧整体收入的10%。而到了2017年下半年，到了2018年，整个网络这个就是电视剧网络 支出的价格能占某一些一线剧的整体价格的70%， 嗯， 就是由原来的10%变成了70%，那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受众群体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嗯、网民买单网络的这部分群体， 嗯， 而现在的电视台它又要承担它照顾到普通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这部分群体、 嗯、 所以呢现在到了2017年下半年跟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剧在电视台和网站播出都有一个各自的一个特色， 嗯，应该说分流了， 分流了， 嗯，而且是可能方向是不大一样了。 对， 以前可能很多的朋友认为的，包括我也认为啊、嗯、就是比如说电视台一播出，然后过了几天，然后网剧，然后网络就开始播出了、 嗯、 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其实有点同步和跟随的， 跟随、 啊、就是电视台属于同步，属于这个第一时间播出的，然后呢网络呀，优酷啊，爱奇艺啊，腾讯呢属于第二梯队啊， 对， 但是同样都是播出的这样一部电视剧， 对， 但是现在不这样了，现在完全是分流了，就是网络有网络制作的方式方法，甚至大制作精良制作啊， 对， 然后电视台有电视台的一个需求， 对， 嗯， 我举个例子啊，我在2016年去平台卖剧的时候，就是视频网站卖剧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挺大的一个剧，就是演员也都是比较一线的，然后视频网站说那个小虎总说，我跟您探讨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剧能不能先由我们网络先播，然后在电视台播、嗯、我当时说开玩笑吧，啊、嗯，我这也是正经电视剧，我得电视台播呀，我怎么可能让你网络先播、 嗯、 就是再给我钱我也不会让你播，这是2016年发生的事情。 但是转过年2017年， 转过2017到2018年的时候， 变化就大了， 变化就大了去了，我恨不得网络你全给我端了吧，啊、 哦 嗯、就变成这样了，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 嗯、 那我们看一下2018年上半年最近在播的这些电视剧，我认为它还是偏都市、 嗯、 偏情怀， 对， 偏这个最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这种角度、 嗯、 而反之我们的网络就更疯狂了，包括我举个例子，去年播的这种双世宠妃、 嗯、 然后今年现在播的这个节爱千年大人，就是从又软科幻又是狐族，然后又是穿越，又是这个，播出的效果还挺好。但是他也是讲了一个王子跟灰姑娘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他、 嗯、 还是 梗还是老梗， 梗还是老梗，也是正能量的。但是表现形式或者其他的，我觉得他就偏网络。而这样的剧是不可能在电视台播出的， 嗯、 我觉得不太适合。 嗯、 所以我觉得2017年到2018年，这个电视剧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就是偏网的就更偏网了。偏台的就更偏台了、 嗯、就有点像这种专业化的这种制作模式了， 对， 你比如说像我们电台就有什么体育广播、文艺广播啊，然后新闻广播，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节目，那可能他去调每个不同的广播来听， 对， 那其实像电视剧也是这样的， 对， 那电视台它有这种爸爸妈妈喜欢的， 对， 或者中年这个以上的人群喜欢的， 对， 那可能就是网络剧呢就会有一些年轻人， 对 啊，刷这种喜欢的存在感的这样一个地方， 特别对，就像有的综艺节目嘛，咱就开玩笑说，假如综艺节目，假如说这个什么街舞又怎么那个，就是在网络上播的都特别火的，它吸引的都是年轻的观众。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假如说北京台我们播的这个养生堂，那他的这个知名度， 叔叔阿姨 就是妇孺皆知，我们的父辈，我身边所有的爸爸妈妈，这个爷爷奶奶，包括所有的人都是半个专家。看什么？养生堂说的，养生堂说吃山药好，这个季节马上全去吃山药了。养生堂说香椿刚下来，这时候怎么炒，满大街都开始吃香椿了。就是我认为各自在承担各自的这个责任，分水岭就是已经开了，就是再也回不到像2016、2015或者是2017年上半年，就是台网都能起到很大轰动的，网友特别特别喜欢，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特别喜欢的剧，我认为在未来会越来越少，不是说没有，是会越来越少。我认为就是台归台，网归网。 这说到的是现在电视剧的这样一个发展哈，我们也知道为什么现在古装仙侠剧越来越少，也是因为广电总局其实有一个限古令哈，对各大卫视每年古装剧的这个份额是有一定的限定，所以可能现在呢也是都市情感剧大爆发的一个时期。 对， 说到都市情感剧，我相信一说到这个都市情感，大家就会想到前段时间特别火的刚刚结束的《北京女子图鉴》。 对， 嗯，其实这个反映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很特别的是，现在其实我发现那个导演其实他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对， 而且是我们传媒大学毕业的，然后他转到了电视剧导演，纪录片加电视剧的这样一个手法， 嗯， 展现的就是一个现实主题， 嗯， 非常的现实，也非常的赤裸的这样一个主题。其实我这个属于网剧的一个系列啊，我刚刚说到《北京女子图鉴》， 对，但是它的拍摄手法是按照电视剧拍摄的， 嗯，对， 嗯，这个说到这，咱就稍微说一说这个， 嗯， 电视剧呢，就是正正规规的电视剧，导演、编剧、演员有大情怀，然后呢一集是45分钟，正常这个带字幕带东西的， 嗯， 就是45分钟的这个都是正经电视剧，这是我说的，有20分钟、10分钟或者是28分钟、30分钟的这些，我都认为 是网剧。 是网剧，电视台播出的标准就是45分钟。你刚才说的《女子图鉴》，它其实是按照电视剧的拍摄手法来做的，但是是在网络播出的。 嗯， 我把它分为叫做第三种，就是电视剧式的网剧。 嗯嗯，那我们就先这样盘点一下哈，先盘点一下今年的电视剧， 嗯， 咱们再来盘点一下电视剧式的网剧。 好， 咱们先来说说电视剧哈，我不知道让小虎印象深刻的哈，就是从今年开年到5月份这中间， 嗯嗯， 有什么是让你觉得不错的电视剧？ 嗯，其实几个平台播的剧都还可以，你咱就说现在的吧，就北京卫视跟东方卫视播的这个《破冰者》，这个也特别好看， 嗯， 展现这个当代的一些当代英雄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哦， 第二呢，就像这个江苏卫视现在播的《誓言》，这是一个反， 哎，誓言非常不错， 对，这是贾乃亮，嗯，我的亲人贾乃亮主演的电视剧， 嗯， 毛卫宁。这也是我们公司联合出品的，然后呢这个剧也还是不错，它是讲的这个推演兵棋的这种谍战剧， 嗯， 这个在市面上这是第一个毛伟宁导演的， 哦， 这个是誓言，包括湖南卫视之前播出的远大前程，包括这个现在播的温暖的弦，包括下面要播的梁生，都 还有归去来， 归去来，归去来是北京卫视跟东方卫视5月14号接档了破冰者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也这个剧也是比较不错的，刘江导演，刘江， 而且是最重要是唐嫣和罗晋啊共同执手来去美国拍的， 对，这小两口一整出来的一个剧，这个剧呢也是比较不错。其实今年的电视剧市场还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就是今年的电视剧，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今年的电视剧市场偏都市为主，第二种呢就是要偏这种 年代谍战， 年代谍战， 嗯， 第三种呢就是要偏的一种稍微正能量的一种，假如说阳光下的法庭，包括今年有可能在央一播出的面朝大海，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些项目，包括等等等等，就是这种题材的项目呢，我认为也是值得在2018年电视荧屏上期待的，就是我觉得偏都市，偏这个正能量，然后这个传统观众比较爱看的，在今年的电视荧屏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包括还有一个古装，但是周播，它是在浙江卫视播出，它是阮经天和杨幂播出的，叫《扶摇》。扶摇，包括在北京和东方即将播出的《脱身》，《脱身》是陈坤和万茜播， 陈坤好久没有出来了， 对，陈坤去年一共拍了两个戏，一个叫《脱身》，就是一个谍战剧，《脱身》，他算是反特吧。这个建 脱身，脱身， 对， 嗯， 建国前后的这么个一个剧， 嗯， 他后面又接弄了一个这个大古装叫《黄泉》， 哦， 这个剧，由陈坤和倪妮主演的，今年下半年也会播出， 嗯， 还有呢，这个杨烁和刘涛演了一个剧，就是我们都要好好的，就是两个人日子过不下去了，要离婚了，离完婚了以后，就是我们俩都要好好的，然后做了一个特别话题的一个当代的一个剧， 嗯， 今年的电视荧屏依然丰富多彩，但是以都市情感、这个社会话题， 嗯， 这种题材的剧为主，特别特别大的古装在电视荧屏上还是比较难见的，它都在哪儿出现呢？ 网络上， 网络出现， 没错，所以要看古装剧，看仙侠剧，看一些半科幻，半文艺又半古装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那就去网络看。 对，网络呢，其实网络，哎呀，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个网络。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这是真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变迁。咱们这个改革开放积累了40多年的这种宝贵的财富，然后积累到我们今天就变成科技的一个时代，就是智能科技的时代。而随着平板电脑包括这个普及，我真不骗你，就是我们家83岁的奶奶，她天天玩微信，拿微信看视频，看的都特别特别溜。 嗯， 所以我觉得等到我们这一代老了以后，真的我觉得很可怕。而网络已经并不是说年轻人的专属，而是属于大家 全民 的一个专属。所以网络剧的这种品质，它重新出来一个载体。我们之前说，哎呀，看报纸，哎，报纸就特别好嘛，大家都在看报纸。后来说，哎呀，看杂志特别好。后来听广播，后来看电视，后来又变成看网络。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一种变迁。而网络剧的突起，我们在4-5年前的时候，一集网络的价格也就10万-8万。就是甄嬛传当年卖给乐视的时候是卖了一个天价，40万一集。而如懿传已经卖到了900万一集，大明皇妃汤唯和朱亚文主演的，他已经卖到了1200万一集。所以这个价格在3年之内就涨了很高很高。为什么？是我们的网络发展的太快太快了。原来的网络自制的剧，由原来的就是几十万，就是拍个小微电影吧，后来拍一个网大吧，后来拍一个网剧吧，后来自制，就是网站能够承担得起2-3亿的这个投资的一部电视剧。所以网络剧原来我们看，哎呀，网络播太 low 了，就是制作太糙了。而现在不，很多网络剧的拍摄手法跟拍摄的水平，它要比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的拍摄水平还要高。 大手笔，大制作。 大制作。 而且大投入，而且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线的演员参与。 一线演员，靓丽的古装的，或者说是就是偏网络网感的小年轻观众喜欢的，都在这上面。而且可以有奇思妙想的，就是啊，从哪个星球又来了一个人，一个什么人，然后又怎么样，又有特异功能，又怎么，就是这种软科幻，或者说是这种英雄主义的东西，就是哎，在网络上都可以实现。 你说到的这个就是《天磊传奇》吧？ 对对，是这样的。 对， 所以网络剧，我们一年生产电视剧大概是14000集左右，然后我们正常的电视剧，卫视跟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大概是。这个一线卫视一年播出的电视剧是70部左右，就是湘江浙沪京五大卫视播出的电视剧大概是70到80部左右。我告诉你，去年腾讯视频自制的网剧去年一年就达到70多部，也就是说，视频网站一家生产的网剧的总产量，相当于湘江浙沪京五大卫视播出这个电视剧的总和。优酷去年是47部。今年有可能增加到80到100部，未来是一个什么趋势？就是说，我可能原来是一百部剧这么个情况，就是70部剧是电视台网台剧，然后有30部是网剧。现在成底掉了个儿，30部是电视台的剧，70部是网络剧。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说未来可能是网络时代，或者说网络电视剧井喷的一个时代哈。 对， 我们会有很多或者更多的期待。 对，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网络要播出的这几个剧都是很不错的。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今天为 老婆，周末陪我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里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 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神探深陷迷局，随手解救隐蔽，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上开心麻花官网买双人套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快乐很简单，87.6。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假当地经销商。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总局管的是对的，那时候 有点太 low， 有点太 low 了。第二呢，又暴力或者其他的，我觉得这个是、是不对的，这个是给青少年看是不对的。而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到了今天，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网剧已经是变成了《北京女子图鉴》这样的一种阵容。 嗯，包括其实他的那个，刚刚我上半时段也说到了，其实他的导演很特别，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 对， 然后呢，也是我们传媒大学毕业的，所以他拍出那个感觉来是有点纪录片加电视剧的手法放到里边。 对，他一经播出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共鸣。我觉得他里边有很多这个咱们的这个影子，到北京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子，包括他说住哪儿啊，怎么个情况，或者说是这种工作跟感情的一种生活，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而网络剧能够拍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真的还蛮欣慰的，就是网络剧一点都不 low， 它的品质相当相当的高。 对，而且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哈，这个网剧其实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在说它，那是因为它其实蛮现实的。而且这个电视剧它后面还有一些采访，也挺特别的哈，就采访街头这些这个在从外地来到北京打工啊，或者来到北京生活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哈，其实也是一个很具有正能量主旋律的这样一部网剧。 对，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网剧，不得不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悄然变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大家可以发现自从《甄嬛传》之后，《甄嬛传》其实讲的是一个大女主的潮流哈，然后呢慢慢开始着重描述女性励志情感的这样一些电视剧就层出不穷。 对， 你比如说去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嗯、 《孤芳不自赏》，还有《楚乔传》，包括《那年花开月正圆》都是大女主。那今年其实也发现有这个趋势了。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咱们说到之前、刚刚提到的这个独孤天下、它就是一个女主的戏、然后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北京女子图鉴、它也是个女主的戏。 对，这是我们电视剧的一个创作规律，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女权女向的剧都是容易火的、你打比方说甄嬛传、芈月传、 欢乐颂， 你再或者你再看看还有一些古装，就是女医明妃传，或者说是楚乔传，或者说是花千骨，就是女权女向的这种剧是比较容易火的。为什么火呢？因为看电视剧的人大女性占到了六成以上，他们得有共鸣啊，就是我要是她就好了。就是千百年来，就是或者说是这个说的稍微有点遥远了，但是电视剧女权女向的这个电视剧它还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市场。然后北京女子图鉴戚薇主演的这么一个角色，她还是获得了很大很大一波80后到90年这一波人 共鸣 的。我觉得就包括咱们看了也是一样，虽然咱们是90后啊，先这么说。 谁说的？明明就是00后。 对，你看咱们就是，你看这个他第一次从这个四川，然后拿箱子就过来了，然后到清河那边，到那，我刚来北京，看着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触。我当年来北京的时候，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大屯那边的那个卧龙小区的地下室。然后后来又搬到了这个昌平那个东关那边的住，每天坐3、4、5往返至少得4个小时到德胜门。然后包括这个工作上，就是一开始去面试，然后等等，我觉得在北京女子图鉴里面，你刚才说的就是他按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手法来展现了这么样的一个作品，还是有很多这个共鸣的。尤其是80后是有很多共鸣。 很真实啊， 很真实。 你比如说我记得第一集当中吃玉米啊，就是在那个路边摊，口袋里没钱了， 对， 然后呢就想吃玉米，但是说3块钱一根， 对， 要半根行不行？ 对， 然后我就看很多朋友的弹幕里就写到了，哎，08年的时候那个玉米是几块钱来着？就很多这样的回忆哈。 对，就是网剧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 low， 或者说是这种这个迎合观众啊。就是不仅仅是迎合这个年轻观众， 它并不是像大家所想当中的以前那种低俗化的这样一种平台。 对，所以呢，就像北京女子图鉴下面的上海女子图鉴都是一样，网络也起到了一个影视人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它反映了这个当代这个这些很好的一个艺术作品。北京女子图鉴挺好的，上海女子图鉴516播，我觉得也是值得期待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剧 在网络上还是值得很大的一种期待的。 嗯，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再畅想一下哈。刚刚说到的，其实小虎也说到，今年其实特别的一点是都市情感就会偏多一些。其实在上半年我还刷过一部剧，当然这部剧可能已经在去年年底就播出过《谈判官》，杨幂的《谈判官》其实也是偏都市情感和泛行业剧的哈。 对。 那未来呢？未来会有哪些这样的一些趋势的电视剧跟我们见面呢？ 我们的电视剧在前几年的时候以都市为主，但是到了2016年、17年，我们出现了一个怪圈，就是什么？为了迎合网络，就是你这个剧要华丽、要好看，衣服要亮眼，然后制作要达到一定的层面，就是这种浮夸的东西呢，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到了2017年下半年，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品质为王、内容为王的这个时候，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个包括谈判官，其实谈判官拍的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浮华、就是整个里边 它完全是一个傻白甜的那种，就是应该说它也是个老梗， 对， 而且呢它的故事其实也是个灰姑娘的故事嘛， 对， 是不是？ 对， 然后但是呢收视率还是蛮高的， 收视率不错，点击量也很高，这个柯顿拍的就挺好的。就是下半年还有其他的一些很不错的一个都市剧，我刚才说的像那个刘涛和这个杨烁演的这个我们都要好好的，他是我的后半生，就是我的前半生嘛，就是我的后半生离婚了以后的事情，和安迪和小包总离婚了以后的一些故事。 嗯，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剧就还比较多了，包括陈伟霆刚开机的这个风暴者，还有其他等等，就是都市剧非常非常这个多，包括周亚文下半年要拍的这个赖猫的狮子倒影，包括其他的都还是很不错的，值得期待。 哎，小虎，你发现没有哈？其实这些都市剧它都是和现实有一定相关性的。 嗯， 或者你看，虽然谈判官可能看起来就是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就是一个灰姑娘的梗，但它其实里边也涉及到了行业。 对。 就是让你对谈判官这个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哈。我也感觉到其实还有很多都市剧其实是我们当下社会的很多热点和聚焦点。 对。 你比如说罗晋唐嫣的那个都市情感剧《归去 来》， 它其实就展现了从象牙塔走向社会的这样一个蜕变的故事。 对。 还有什么呢？还有陈伟霆、白百合主演的《南方有乔木》哈。 对。 这个剧没错，它也是聚焦到了无人机行业。 对。 你像 Angelababy 和黄轩主演的《创业时代》，就是以互联网创业为背景的。 对。 还有《小欢喜》，就是关注社会儿童就学问题。你发现其实都市剧它最关注的就是我们身边的问题。 你看啊，就是去年急诊科医生、外科医生。 对。 今年还有一个住院医生。 嗯。 然后还有这个健身行业的也有两三个剧，一个是我的健身教练，还有一个健身大师，这两个剧。航空题材的就是壮志高飞、9000米的爱情等等，就是这几个题材的，就是这样题材的剧也是很多，就是各行各业，厨师、电台等等各个领域的一些这方面的都市剧都在挖掘出来，还是好剧吧，好演员依然是广大观众喜欢的这样一个趋势。纵观一下下半年或者说是2018年的剧，用两个字儿，就是两边两个词儿就能代表起来，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都市现实题材的都市剧在电视荧屏会广泛的开，就包括说谈判官、健身、我的健身教练、我们都要好好的、住院医生、或者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国家救援、还有其他的一些， 还有杨幂演的一个律师剧、 一个律师剧等等等等，都会成为都市剧的这个电视荧屏上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的基因就符合台网，就是以台为主。第二个网络呢，我认为是科幻剧。就是我们现在筹备的更要开机的科幻剧大批量的在出现，所以我觉得2018年的下半年到2019年，我们在网络的这个小屏幕上，我们会出现很多很多软科幻的剧。就包括现在腾讯正在播出的这个节爱千年大人也是一样，它也是带点小软科幻的这么一个东西，未来这方面的剧我认为会很多。 其实小虎你发现没有，如果说前两年哈，我们还在刷韩剧，还在刷日剧，你会发现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刷国产的网剧。 前几年的时候，这个韩国这三大电视台出的任何的剧，追啊，好看啊， 对啊， 就是 刷爆朋友圈， 对，我们身边的这个 这个家庭主妇干啥呢？看韩剧呢？就是一追，哎呀，一边追一边拿着纸，就哎呀，好看。 对，肥皂剧。 肥皂剧，但那时候再往前几年是看台剧， 嗯， 港剧、台剧。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在看什么剧？看北京卫视播的剧啊，好看呢，嗯、或者看江浙沪、湘江浙沪播的剧啊，就是我们国家生产的电视剧的制作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嗯，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事，不管是从故事，腾讯现在正在上的这个节爱，包括后面的天意，它的制作水平和它的梗、它的服化道，一点都不低于这个韩剧的这个制作水平。我们拍摄的《白夜追凶》跟《无证之罪》，它在美国、欧美地区都特别特别受欢迎。 嗯， 所以我们的国家的电视剧其实从高原到高峰， 嗯、 我觉得还不错。对、 嗯、 对， 而且你会发现，每年的各大春晚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好，各种晚会也好，都会把各种热播电视剧的那个主角哎请到现场去，然后去探讨一下就是这个热点的话题。 其实电视剧呢是整个这个电视荧屏最主要的一个收视率。我们每天说黄金档，或者说是这个晚间的这个黄金档的广告招商、嗯、其实这部分的这个档期，这部分的广告是整个电视台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收入。那所以卫视第一强的是什么？是电视剧。第二呢是新闻。第三才是节目，就是综艺节目。 嗯、 就是电视剧它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喜欢的一个东西。嗯、所以这个在整个的这个社会话题当中，在卫视当中它都能起到一个引领作用。 嗯， 所以包括卫视有很多的晚会啊，或者说是春晚或者其他，都会请一些电视剧的明星过来参加这个晚会，那可见电视剧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里边是占到了一个主导地位。 其实我觉得电视剧当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点就是演员、嗯、 对， 演员一定是在电视剧当中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这个收视率作用啊。 对对对的， 像比如说好多人说杨幂、嗯、杨幂只要跟谁搭谁就火，杨幂只要在哪部电视剧当中演主角，哪个电视剧就火。 对，就是杨幂只要签约了这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立马就卖出去了。 嗯， 这的确是这样的。咱们说到演员吧，就说到表演和演员的价格。 嗯， 就是电视剧呢，我是从04年毕业的，0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一部电视剧，可能在整个加起来，整个剧组拍完了，40集左右，可能才400多万。 嗯， 啊，400多万就能拍摄一部电视剧，而到了今天，我们今年拍摄的一部电视剧是80集，是5亿的投资。 嗯 嗯，我们随随便便做一个都市情感的电视剧，能够有不错的腕儿的电视剧，都已经能够达到2亿多。 嗯， 那主要贵在哪儿呢？主要贵在演员身上。我们之前做一部电视剧啊，这个演员多少钱？10000块钱一集，这么贵？8000吧，30集。 嗯， 才30万。现在多少？现在一部电视剧多少？8000万、9000万、9000万。 嗯， 我的天哪，这太贵了，太贵了。然后这个部分贵是从哪来的？就是因为网络的突起，网络能给出很高的价格。嗯、现在电视台基本上就是按单集电视剧，基本上保持在100到200万一集。 嗯， 就是一集，而网络都起步价就是稍微不错一点，起步价就是300到500万一集。 嗯， 所以呢，你要请一些比较高颜值一线的明星，就成为我们电视剧这波人里面就是疯抢的这么一波人。一年大概400部左右电视剧，就是至少得有100部，就是100多部，150部左右是一线大腕。其实一线大腕加起来也就30多个，这30多个一个人得接3部戏，所以这个演员的这个价格还是挺那个， 嗯， 挺那个什么， 居高不下哈。 我稍微透露一下，就是某一个一线的演员刚刚签了一部戏，就是4个月吧，1亿8000万。 嗯， 还是 哇， 1亿8000万。 去年其实《如懿传》的周迅当时就已经刷爆了记录了， 对， 就是片酬记录。今年没想到还有比这个还高的， 还有比这个更高的， 啊、 真的、 嗯， 我觉得电视剧还是回归到内容，回归到品质， 嗯， 太高了也不是一个好事儿。 对，完全就是属于演员身价之间的竞争了。嗯， 不太好，不太好。我觉得演员还是文艺创作，就像我们，我们身边一个朋友拍的一个戏叫那个《夺金》，然后我那天就大吃一惊， 就是演员是3月1号开机的， 嗯， 但是演员已经集训了4个月，因为他是打乒乓球的， 哦， 啊，打乒乓球的，演员已经集训了4个月打乒乓球， 嗯， 这一点让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已经许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儿。上一次 良心剧了， 对，上一次出现可能是这个《红楼梦》大观园 啊，没 提前把这波人弄这里边学习或者什么的，后来就很少，所以我们。就是别说集训了，就是现在连唯独剧本的这个都比较少，我觉得已经违背了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基础。就是咱刚才说到了很多繁荣跟欣欣向荣的这个方向，但是还是有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剧不好看，这个剧这个没啥意思啊，这个剧虽然穿得很好看，这个演员演了，但是哎呀，就是不好看嘛，换个台吧，还是有很多观众会这样。但是我觉得咱们说完了那些比较很这个光鲜亮丽的，咱还是得说一说，其实真正的文艺创作还是得静下心来，还是得这个能够有时代的这种脉搏，得肩上有责任，得笔下有乾坤。我认为还是最后得落到认认真真做剧的这个层面上来。我想现在呢已经比前几年要好很多了，就是现在又拽回到了这样的一个以剧为品质，以剧为中心的这个方面。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我今天跟小虎聊到的这些话题，可能会觉得有很多是你之前在电视剧行业当中不是很清楚和了解的。 对。 我觉得其实每次让谢小虎来都是给我们聊一聊这些电视剧幕后的一些故事哈。 对。 我 特别想说呢，就是电视剧发展的很快很快，电视剧占了人民群众这个最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的时代也在发生了很大很大变化，就像我刚才说的网络一样，我们在4-5年前我们基本上看网络看剧的时候都是去超市门口买那种盗版的 DVD， 但突然一下就没有了，都是充会员我们来看剧。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很快很快，电视荧屏也是，这个电视荧屏也罢，或者说是我们的小荧屏也罢，都是得真正的去能把观众抓住，而能够抓住观众呢，是一定是有这个能产生共鸣、能有时代感的一些能够留得下的一些电视剧或者是网剧。 我们也很期待哈，2018年的下半年将会有哪些大制作跟我们见面。 对，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也再次感谢谢小虎的做客，谢谢小虎。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其实每次小虎带来的不仅是对于电视剧这个行业的观察，还有很多是他自己亲自操刀制作甚至参与的一些电视剧的作品哈。 对，我一般都不怎么说我自己的电视剧，因为我怕说那个做广告了，但是我特别想说，就是不管是我们公司也罢，还有其他公司也罢，或者是我们身边的这波亲人朋友也罢，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文艺创作者身上还是有这个责任的，请听众朋友们相信，就是还是就是包括2018年的下半年，包括2019年，我们的电视剧荧屏越来越走向正规和精品。用那个这个习主席的话说，不仅仅有高原，我们还有高峰。 好，非常感谢小虎的分享，谢谢小虎。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谈耳朵。